唉，也不知道能在这耗多久，多申请几天行不行啊？ 乔家自言自语飘散在空中，并没有人回答。他本来想撇嘴，却不小心扯到了伤口，瞬间又龇牙咧嘴起来。郭林推开门，看到的就是一脸扭曲表情的乔家。他正以一种很奇怪的姿势在够旁边桌子上的水杯，可能是怕弄疼自己，角度别扭的可以，所以他下意识地加快两步走到柜子边，将水递给乔家。后者很自然地回了一句： 谢了龚伟，你今儿挺早的呀。 一瞬间，郭林的全部动作都僵硬住了。他迎着阳光的角度看着乔家的眼睛，发现里面并没有任何的焦距，举手在乔家眼前晃了晃，发现一潭死水的眼睛里依然毫无波澜。然而他的动作却引起了乔家的注意。坐在床上端着水杯的男人皱起眉，试探性地往郭林的方向侧了一下。 郭林？ 耿伟已经知道他的眼睛的事了，没道理还会试验的。在这种时候能做出这种事的，除了郭林，他也不做其他人想。郭林拉过旁边的椅子坐下，尽量平复自己的语气。 怎么回事？ 啊？乔家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才反应过来，郭林问的是自己的眼睛。他耸肩一笑： 我也不知道，医生安排的检查还没出结果。 醒来就这样了？ 嗯。 郭林闭上眼睛，紧抿着双唇没有说话。他的四肢有点发冷，但是还算冷静。乔家下意识伸出手想摸郭林，被他一把握住后，两个人分别都有些杂乱的心跳都逐渐平复下来。他从乔家手上接过水杯， 一点儿也看不见了？ 有点感觉，有点影子，医生说不用特别悲观。 其实刚醒过来的时候，乔家是结结实实吓了一跳的。那个时候甚至连耿伟都不在床边，他一个人醒过来却觉得跟没醒过来一样，那种感觉特像鬼压床。甚至他一度以为自己做了个噩梦还没醒。但是很快身上所有地方的疼痛感就提醒了他。他也是消化了一会儿才接受了眼瞎的事实。然后他就开始大声嚷嚷，直到把医生护士都叫过来了。医生给他检查过后，说他可能是因为后脑重创的缘故，视线会受到影响，具体情况还需要检查。但一部分头部有创伤的人会出现这种情况。郭林嘴里发干，就把乔家杯里剩下的水喝了。他犹豫了一下才开口： 是永久性的吗？ 不好说，医生也没说，不过既然不用太悲观，估计不是。 乔家记得当时跟他解释的医生语气还算轻松，不知道是医生见惯了生死，还是为了安慰他。反正乔家真没觉得医生将这事看得很严重。郭林听到乔家这句话，终于有些坐不住了，他站起来： 我去问一下。 两个人相握的手分开时，乔家因为失衡晃了一下，郭林赶紧扶了一把，无意间扫到乔家身上的纱布，心里又是一紧。 你等等，我一会儿回来。 啊。 乔家点点头。受伤生病的人都会比较乖巧，要不是亲眼所见，郭林几乎不相信眼前这个安静的有些过分的男人是乔家。不过乔家自己是不太承认的，他觉得自己只是麻药还没退，导致反应特别迟钝而已。郭林后来也没告诉乔家，自己去找医院的时候态度实在是不怎么好，在病房内还算冷静的状态，在离开病房之后立刻崩溃。他在医生絮絮叨叨的解释中，手心里全都是冷汗，甚至对于听到的每句话都需要在脑子里转几圈之后才能消化具体的意思。好在医生的总体意思是乔家的情况并不严重，应该只是暂时失明，过段时间就会慢慢恢复。因为他的眼睛并没有任何的外伤，颅部 CT 也显示没有内伤，但具体什么时候会恢复视力，医生却没有把握。 说实话，这种情况一两天就好的也有， 一两个月才好的也有，要看他受伤的时候歪力有多大。不过既然他现在能看见模糊的影子，应该不会特别久。 虽然这种含糊的说法让郭林很暴躁，但总体说来，乔家不用从此做个瞎子，已经算是个能让他满意的答案了。所以在他回到病房之前，他去买了点吃的，然后在乔家差点等得不耐烦之前回到了病房。黄昏的阳光不刺眼，但是很容易让人恍惚。乔家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床上，侧脸的轮廓透着不太常见的疲惫，甚至有一点脆弱。窗帘被晚风带了起来，惊动了乔家，后者微微侧了下头。郭林拎着吃的坐在乔家的病床边，默默坐下，而乔家只是下意识地确认：“ 回来了，郭林。” 稍微润了一下嗓子，才有了重新开口的勇气。郭林的表情和声音几乎完全匹配不上，至少声音是非常冷静沉稳的。 曾经你靠直觉就能知道是我，现在功力退步了吗？ 可能浑身都疼，弄得我有点迟钝了。 很疼？ 从头到脚。 阿松那个混蛋下手实在是太狠，乔家现在浑身跟散架真的差不多，而由于眼睛失明的缘故，导致他身上的触觉更敏感了，换言之，疼痛感其实是加倍的。 怎么才能让你舒服一些啊？给你叫护士。 护士？我对女人也没兴趣，你叫来干嘛？ 乔家不爽地皱眉，然后低声补了后半句：“ 喊那些没用的，倒不如你过来给我舔舔。哎，听说口水止疼啊？” 仗着自己受伤，乔家胆子也比之前大了一些，竟然扯了一句玩笑。毕竟从再见面开始，他们两个之间都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现在大劫刚过，麻药没退，乔家认为自己有十分完美的犯罪理由。只是他没有想到，随口的一句话竟然真的换来了郭林的一吻。他脖子上有一道口子，不太严重。郭林凑过去，静静地吻着，带着几分不舍得的心疼。这下反而是乔家不会说话了。病房里安静的没有任何声音，乔家目不能视，窗外夕阳无限，一切都在郭林的眼里，却温柔的好像一场梦。乔家从来没有想到尴尬这个词会出现在他和郭林之间，所以当真正面对这种微妙的气氛时，他甚至有点无所适从。郭林直起身时，乔家因为太慌乱，差点把手边的杯子摔到地上，幸亏是郭林的反应比较快，直接一把抓住了。 那个有点渴。 因为看不见郭林的反应和表情，乔家比平时不自然的多。虽然他现在有些庆幸自己眼睛看不见，因为如果面对面的看着郭林，他更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毕竟他们现在的关系连到底算什么都不好说。比起乔家这么明显的尴尬，郭林的心态反而平和很多。虽然刚才的举动多少带点一时冲动，但是真正做完他并不后悔。按住乔家想再去摸水杯的手，郭林很轻地叹了口气：“ 乔家，我们谈谈吧。”“ 谈？哦。” 乔家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尽量装作没事一样的笑笑，满脸都是配合的表情。这么严肃的语气，总觉得谈的不是什么好事儿。内心吐了句槽，乔家面上依旧很平静。只是他并不知道，现在他所有的情绪都因为失明的原因浮现在脸上，所以郭林可以说看得一清二楚。之前每个人都陷入在自己的痛苦之中，并没有用太多的时间去注意对方。郭林也是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其实乔家改变了很多，然而这种改变他是无法撇清自己的原因的。